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的天气依然潮湿炎热，我们节目一开始就为各位送上北国来的音乐。这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钢琴小品，是由挪威来的钢琴家安涅斯的演奏。再继续来听另外一首同样是西贝柳斯的作品，这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演奏的版本是新生代的奥地利小提琴家吉可纳佛里安。这位小提琴家他拥有亚美尼亚的血统，然后是个天才儿童，从九岁就举行独奏会，二十岁的时候就获得西贝柳斯小提琴大赛的银牌，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新生代演奏家。我们就来欣赏杰克纳弗里安演奏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这是芬兰作曲家西贝六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奥地利的新生代小提琴家杰克纳弗里安演奏，冈萨雷斯指挥，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这是西贝六世一生中唯一的一首协奏曲作品。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是想当一位小提琴独奏家的，不过后来放弃成为作曲家，反而获得更大的应该是赞誉跟成功吧。这是他才1903年完成的作品，不过第二年首演的时候并不是很成功，西贝柳是重新做了一些调整跟修改，在1905年再次演出，大获成功跟观众的喜爱，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奏曲家西北流士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是由亚美尼亚裔奥地利新生代小提琴演奏家杰克纳弗里安担任小提琴，冈萨雷斯指挥，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出。时间是下午3:21。哦，有预告，就是说今天我们等一会儿会有个特别来宾，是暌违已久，很多听众声音纺织机只有都很期待的雷湘先生，是我的父亲，他等一下会到节目当中。然后我们有准备算是两个主题吧，两篇文章，然后等一下会念一些给大家听，然后现场再请雷波波，我爸，我们可能会聊聊他撰写的一些背景等等的。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诚如刚才有预告的，今天有一位重量级来宾会来到节目当中。有哪个来宾会这么受大家期待跟欢迎呢？欢迎雷湘爸爸。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特别就是因为爸爸身体关系，所以就是让他晚一点出现在节目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从3:30开始就是邀请你来。我们有准备两篇文章，可以我跟你分别会读一篇，那先预告一下嘛，等一下我会念一篇，那篇是关于什么的？ 关于我们文学季刊，大家知道吗？就是70年代的时候，我加入文学季刊以后，有一个机会，邀请文学季刊的朋友们来家里用餐的事情，这篇我们叫做家宴。 然后念完这篇之后，还会有另外一篇超级有趣的，那我们就等到你要念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内容好了。 然后先把这个巴哈听完吧。 嗯哼， 哎，那你们以前大家在一起会听音乐吗？ 没有设备。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么多古典音乐曲目的？ 在学的时候，学校有广播，毕业之后自己有能力，是常常去那种专门放古典音乐的咖啡厅，比如像田园咖啡馆在衡阳路那个，当然偶尔自己也有机会找到，播音的器材，那时候就自己买唱片听呀， 好，我们来听这首巴哈的钢琴协奏曲。初宴，那是 Amy 同我结婚成家后第一回款宴友人吧。如果那简陋粗疏的餐食料理也能称之为宴的话，1967年秋末的黄昏，我爬上淡江文理学院的长街，文学季刊的朋友四五位迎面而来，我是专为迎接他们来淡水家中便餐的。以陈应真为首，应学生社团之邀前来演讲，为打开文季这份颇为孤独的文学创作刊物的销路。几个在黄昏的水泥道上走来，玉天宗和应真笑着，裹着皮草大衣的施淑清几乎是跳蹦的走，吴耀中却端肃着脸边吸纸烟，另外还有当时社团分子的王金平和吴允恭等来相送的三四个同学。这一幅时代文学青年的图像很让我不能忘怀。这时匆匆从后面赶来的学校总教官，稍后听到了消息，有点疑虑地走来打招呼，大约想盘问讲演的内容。而应真机敏地以手掌满是粉笔灰为由，婉拒了总教官伸出的手。妻子 Amy 在我们租住的地方预备好几道家常菜，我特意来为客人引路，以便顺利抵到不容易找的镇上称作步步头的小楼。当时我们家每日肉类预算只能支付新台币3元，这样一位家庭主妇能做出什么样的特色胜传呢？我是没有所指代的，只不过尽一份住淡水文友的地主之谊罢了。我是文季第五期才加入这个文学团体的，此后每期季稿一直到第一阶段文季的结束。这份同人杂志先有4期，因为是季刊，所以已经发行了1年。说起来，我会在文季的出现系仰赖七等生的中介，他将我写犬小说原稿不具名的转给应真， 立即获得文技诸人的赞赏，以为是七等生当期的新稿件。我们年轻时代悲韵的相系，是七等生与我的书籍十分相近之故。现在很难回溯出演文技的友人中，那时一直还密切的七等生缺席的原因，尤其两家家眷也曾十分熟识。想起来，这妖艳可算是对文技同仁的一种答谢。自从加入这个文学团体以来，颇有一些受妖艳引的机会，到底两三个月一回，如同发刊例会似的聚餐。当时寄稿者毕吉，奉为精神领袖的姚一伟师也立场。聚会记得有几次是利用长辈不在家的邱延亮家日式大宅举办，负责全席料理的则是一名叫单杠的台大医科学生。研习菜色正点，很难想象出自那么一位沉静的医科学生之手。当时联合报译文版名记者杨卫也经常列席。此一时期，他为本地的前卫艺术家的个人专介引起人们敬畏的眼光，扫视到这个当时十分寂寞的角落来。两三年之后，情治单位破获文化艺术界叛乱大案，原来即记者杨卫长期卧底调查的结果。医学生单杠、邱延亮、王小红以及出演应邀的文友陈应真、吴耀中皆涉狱，这当然是后话了。文纪平时谈发行约稿校稿的所在与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廊前有钟梦蝶先生摆设的书摊，那二楼几乎成了文纪编辑部。付款的东道主总是老编玉天聪，即使是咖啡厅淡而无味的简餐，或是隔壁排骨大王油腻的菜饭，与我都是值得感念的胜传了。美香的身边都时常有一位看来才高中生那么大安静而美惠的妻子。应真后来为我的小说集出版写序的时候这么说，总之如果当时还不是妻子，毕竟不久就结婚了。我俩像受命于父母的安排，实际已有三年自由恋爱的经过，悄悄在故乡行礼与宴请之后，便返北租赁了小街上前楼的一间房，这么开始生活吧。大约也是这一程理由，为得到文友们的祝福而补上的这次的吃饭吧。由窄木梯走上来，前边有四扇窗的七席半的一房，而靠窗的一端越走越低矮，最后只能坐落窗台了，便是我们的居处。想象 Amy 每送我出门上班以后，便坐着向窗外观看，已度过寂寞的一日。得了屋主的允许，共用楼下厨房一角，安置我们那只也饮用的小瓦斯炉，简单烹煮后用托盘端到自己房里，跪坐在榻榻米上围坐茶几边上吃的。隔着一层木板壁独居着一位和善的老先生，就是房东的父亲，时时传来哮喘和轻咳。房东说父亲久已聋了。 那次因为没有餐室的宴请是不可能的，屋主破例让我们使用楼下的客厅宴客，那里有 L 型沙发组以及长矮机，隔着小小天井尚可透见厨下忙乎的 Amy 的身影。朋友们坐落那借用的空间是否感到怪异或不安，我们无从顾及。网友们一面一体面向着天井，透过双重玻璃窗看向厨房，似乎有一种娱乐效果，像绣花似的。史蜀清这么样描述 Amy 面对烹具而踌躇的模样。那时还是法文系西洋语文学系法国语文组三年级的史蜀清，理应自己也没有烹煮的经验吧。 Amy 终于来排碗筷了，原属我俩的食具显然不足请客，记得预先添购了几只碗。群客们当时及后来的生平在此略为介绍。玉天聪，文纪主编，时任政大讲师，之前已创办过思辨性杂志《笔会》，2019年12月逝世于台北。陈映真，天聪《笔会》时代崛起的小说家，文纪创刊人之一，是在竹围瑞辉药厂工作，稍后因难白色恐怖判刑十年，2007年后在北京定居，曾于人民大学住校，2016年11月逝世于北京。吴耀中，国立艺专美术科助教，应征少年时代的挚友，并为文纪之友。白色恐怖同案西域释出后一度任春之一郎经理，1987年因酗酒和抑郁而终。施蜀清，淡江文理学院学生，后来的知名小说家，一度长居香港，曾任香港艺术中心主任，现居美国。吴允恭，淡江文理学院数学系学生，后移居美国。王金平，淡江学生，后任劳动党党委会书记长，当天有事先离开，并未流犯，2019年9月逝世于北京。饭菜排列开来，大约有蒸鱼、红烧茄子与菜脯蛋等几样平常菜肴。因为沙发前的长机并非石桌的高度，五个客人居长沙发那一边，主人的我俩搬来脚凳面对面坐着，每个人举着箸甚远，这距离往返夹菜，旧时的印象大致如此。网友们似乎静静的默默的食着，口中没有溢美的赞词，当然我们远也不敢奢望。记得之前有一回，七等生约我和应真去他家晚饭，从淡水线石牌站下车以后，夜暗中摸索行过许多小路，最后绕行晾在院落里的几幅被单，才见四合院厢房亮着灯光，七等生夫妇已守候多时，以为慎重的约邀必有以相配称的盛餐，石桌上却也只素蔬蛋的平素蔬蛋的饭菜而已，这也无非是60、70年代一般人的生活。当然此行为了来看看老妻婚后的生活目的已达，应真爽快地以菜汤泡饭呼噜噜地吃出声响来，大约为了让主人安心吧。我家的初宴，客人们的反应大约也有类似的表现。那天应真留下一则笑话，模仿起地道的四川话，学他的师长说：“永善啊，应真本名，不是你的头太大，应真绰号大头，而是天堂的门太小喽。” 深秋的天光在知识中很快地暗下去，送别文友们到庭前的矮门，回望室内已亮着绿白色的日光灯，朋友们的背影转出清水街口，汇入中正路。那么距离昔日的淡水线火车站只有一箭之遥了。最近有一次去淡水，路经清水街口的时候，忽然忆起旧往的事情，文友们之后的遭际与歧路不免令人嗟叹。那座39年以前我们曾设宴的小楼，在如今砸踏到几乎很难通过的路口已经找不到了。仔细思辨，大约就是现今翻造成贴粉红色瓷砖的那一幢吧。不知怎么的，在众声喧闹里，仿佛我还听见昔年隔壁老先生哮喘和咳嗽的声音。原稿写于2007年，2020年5月修毕。雷香，初宴。刚才这篇文章就是我们今天念的第一篇。 还不知怎么考的。那你在念的时候，我这是百感交集。 真的、哦、 对，当然这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很欣赏你这么念的表情跟音乐的安排。最主要的一部分把我拉到很远很远的几十年前的事情、每一个人物那些名字对我讲不只是名字，那情境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过场，让我重新坠入那种深刻的回想当中。那个时代的文友现在想起来好像他们都很有一番作为，对不对？在政治上、在文学的跟文化的贡献上都是很令人钦佩的人，想不到我们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然后当年就是第一次做菜请客的 Amy 就是你的太太，就是她现在也坐你旁边，又把你们俩都在录音室，然后这个 Amy 她现在已经是一手好菜。 哎，对，这篇文章最初的动机是因为傅月安， 你的好朋友， 对， 你的学生， 对，傅月安他知道我们常常请客，当然就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客人，他很想为 Amy 出一本书，那就是把 Amy 的菜色 重现， 对，重现，然后由我来把那个宴请的人物跟经过稍微续写一下，动机就是这个。所以这是那个时候所写的其中的一篇。 所以那个时候她才嫁给你的时候才20岁，然后也不太会做菜，听说都还是你教她做菜的。 不敢，我也不会。 然后一天可以买肉的钱只有3块钱台币。 直到有一天那个肉贩说了，说太太啊，实在三块钱没有办法接，你至少要给我5块。 那个小少女她每天就很可爱漂漂亮亮很单纯的去跟肉贩买菜，就一直用3块钱，到最后那个可爱也先不管用了，肉贩还是忍不住说需要5块其实。然后 Amy 我的妈妈现在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来我们家做客，就是因为她每次总是精心计算，就会变出很多。 对， 她是说她都是看食谱，不过显然还有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我意思是爱之类的。 嗯，她很认真。 嗯， 你可以看到她常常在厨房或者在餐桌上摆一个书架子， 嗯， 上面搁着一本食谱。 对对对，现在有进化到看 YouTube。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也是我的父亲雷湘，然后我们刚才念的这篇初宴，就是初次的家宴，在家里面请客这件事情，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因为你有准备一些音乐想放给大家听，对不对？ 对。 嗯，好，我们马上回来。 Estremecía el oído y su llanto. florera y hasta en su muerte la fue llamando. Otra cosa más que su alma, que todavía la espera a que regrese la desdichada. 歌词歌，我们前听到的是 Gada Novoloso 的演唱版本，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个团体叫 Old Angels。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听到这个歌就很有回忆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雷湘爸爸。 Hello 大家好。 对啊，我们刚才在前段时间听到了初宴这篇文章，里面谈到了你的那些到家里面来初次宴请的朋友们，每一个都就像你说的，后来或当时其实他们在台湾的文学或者在 文化 上的贡献，到后来有些是投身政治界，都有非常大的贡献，或者很有作为等等的。你要聊讲讲当时嘛，《文纪》这本杂志，然后跟你参与的程度是什么？ 那时候台湾的文学的发表的原地，只限于报纸的副刊，我不知道这在国外的情况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一个写作者他要发表他的作品，除了由出版社整本的出书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途径？那在台湾呢？报社副刊能够接受的文章是比较，它顾及大众的口味，所以有一些追求纯粹文学的人， 就好像找不到原地。 嗯， 这时候就就像文季这样，就有人出来筹募钱，然后组织起来，让这些写文章的朋友一起来办这个杂志，所谓同人杂志吧，就是说你要不要供稿，让它稳定。那有人负责找钱，因为销路是很不怎么样的。在这种情形下，我刚才文章介绍过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有写文，但是也没有，从来没有发表过。导师作家纪等生，他比较早就参加了文纪这个文学团体。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东西寄给纪等生，因为我们两个笔迹很像，纪等生把它就直接寄给其他的那些文友，他们大叫好，就以为是纪等生写的新稿，就发表，这个机缘，我就被邀请加入了这个杂志。 然后里面的这个主编玉田宗也一直都是很有怎么讲指标性的， 对， 然后也对朋友都非常好的。我还记得去年他都还要打电话来， 对， 关心你。 对，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本身是个作家，但他更大的能力是组织这个文化团体，拉拢大家的心。 然后里面另外一位吴耀中也是你们当时的朋友。 他比较特别，他并不写文章，他是一个画家，当时是国立艺专的助教，他跟文纪走得很近，大概因为陈映真他们从小自由的关系吧。不过他的一生悲剧性的，因为到后来一直走不出他被关大牢的阴影， 就是他跟陈映真后来都因为白色恐怖就入狱， 对，判刑10年，但9年出狱。 因为那时候是关在绿岛，不是关在台湾。 对，关在绿岛。 绿岛。那你跟妈好像还有去探望陈映真？ 没有， 没有。 对，曾经在台北，他关押在台北的时候，我曾经去，试图去看他，他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陈映真也是你们当年一个好友，他那时候在瑞辉药厂， 辉瑞药厂， 辉瑞药厂，我还记得你有讲过很有 趣的事。 这个好像不能公开。总之，他为了你这个好朋友，就是帮了一个大忙，就对了。 我记忆当中关于他的入狱，是就在他跟我会面不久以后，而那次会面他还写了一封明信片给我，我收到明信片不久以后他就被抓起来了，很心疼啊，这么一个优秀的青年， 但他后来就是出狱之后还是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包括像办人间杂志啊等等。我还记得有一年云门舞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云门舞集那次改编他的作品，需要人去念他的文章，我也被就是邀请去念。 你念哪一篇？ 就是欧苏珊娜那篇。对，然后在云门舞集首演的这个发表会上面也看到陈映真本人，然后印象中其实以前就看过他，就是他就是一个 浓眉大眼，然后声音非常洪亮，很好听的一个就是声音就非常好听的。然后那次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他好像就去了北京。然后那时候念那篇欧苏珊娜，我一直心想说写起来欧苏珊娜好浪漫哦，但是真正欧苏珊那首歌其实非常美国民谣的感觉。 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好啊，大概就长这样子，来听一看。就是一个斑鸠琴咯。 I come from Alabama with my banjo on my knee. I'm going to Louisiana, my true love for to see. It rained all night the day I left, the weather it was dry. The sun's so hot I froze to death. Susanna, don't you cry. Oh, Susanna, don't you cry for me. I come from Alabama with my banjo on my knee. I had a dream the other night when everything was still. I dreamed I saw Susanna coming down the hill. A red, red rose was in her cheek, a tear was in her eye. I said to her, Susanna gal, Susanna, don't you cry. Oh, Susanna, don't you cry for me. I come from Alabama with a banjo on my knee. Oh, Susanna, don't you cry for me. I come from Alabama with a banjo on my knee. 好了，这个就是在郑先生小说里面出现了一首不断重复的主题旋律，讲的是一个少女跟一个年轻的 男朋友。 男朋友，对的。 我好像听过郑先生自己唱这个。 欧苏珊娜吗？ 对对对，他很会弹吉他。 哦，真的。 嗯。 哇，当然就是当年的白色恐怖也让你们等于是文友们，大家就本来就一群年轻人，各抒己见。但是中间却因为所谓的思想问题，而在当中有一个卧底的，当时是英文记者的，然后等于是举报了这些年轻人，这个命运啊，这些其实是都还离我们不远的这些事情。 对呀、啊， 你特别指定说要放德弗扎克的钢琴三重奏， 是的， 为什么呢？ 好听我们选了好几个版本， 对， 各种表现的都有，后来我们还是选了比较保守的一个，比较 正常的、 哎、 因为本来有的忽快很快很快的，然后有很慢很慢的、因为就是这个时代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是自己的 解释， 但是怎么听都觉得好像一般就好了，不用太强调。所以我们来听这个德弗扎克《雷桑爸爸说好听》的这首曲子，就是他的第四号钢琴三重奏。 在听着德弗扎克钢琴三重奏的时候，你说了，爸说了一句非常很棒的乐评。 对啊，我是每次听德弗扎克的时候，常常使我想到他跟布拉姆斯两者的异同。 嗯， 他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深情。但是德弗扎克他比较有非常人生生活的丰富的面，所以他的温暖度比较高。 嗯， 而布拉姆斯他就是坚守了他的爱情的贞操，一个孤独的老男人，所以他的情绪非常深刻。 嗯， 但无论怎么讲，常常他们两个人的音乐让我会做这样的比较。 嗯，先听到是德弗扎克的钢琴三重奏第四号。对啊，它的旋律真的每一段都好美， 对，层出无穷。 对啊，就像你刚刚说，对他跟布拉姆斯的比较，想到德弗扎克就想到他丰富的人生的体会体验，他的从小出生跟他后来到美国一段时间，然后他的爱情故事等等，好像每个阶段会跟这个波西米亚的民谣的关系，好像每个阶段都有好多故事可以讲。然后你讲到布拉姆斯，就想说就是哦，他喜欢克拉拉，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的东西很深沉，所以你几乎是难以用言语去描述，好像也没有必要的。然后布拉姆斯好像其实是你的最爱，对吗？ 对。我最爱布拉姆斯。 我妈在旁边说不是克拉拉，最爱是布拉姆斯，不是克拉拉。我们今天讲的是雷湘爸爸，我的父亲，然后我也是他学生口中的老师。我们刚刚念了 这个初宴，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你要念一篇很有趣、 文字 非常有趣的文章。好，马上回来哦。这个音乐有没有觉得有点诡异， 全身发痒 我这个音乐是小宇宙当中一段，然后大家知道小宇宙这个纪录片是讲昆虫的故事，然后所以里面很多模拟昆虫的拍摄啊等等，然后就跟等一下要念这篇文章有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念一篇有关蚊子文章。听到这个音乐就是各种昆虫拍翅或是不知道在土壤中蠕动的声音啊，这是一个法国纪录片《小宇宙》配乐，很厉害。然后主要是爸爸现在要念一篇文章，它有个很酷的标题叫做与逐热者的斗争，听起来很抽象，但其实讲的就是蚊子跟蚊子的故事。你要念来念吗？ 对， 我们来帮你换个音乐好了，准备好了吗？不错吧？ 整理旧日笔记本中，发现自己曾经饶有兴味的以放大的尺度描绘一只打沙平贴纸上的蚊子的尸体，旁边以文字补述了两句话：因为死前吸走我的一滴血，现在渗出来，他的死亡因而延迟而挣扎，半情方完全静止不动，那细长的右后腿仍然不甘愿的拖长，仿佛细毛笔书法有力的一捺。那承诺的笔记簿里，一概以密密麻麻的文字填满纸页，唯如这一页空疏的纸页，画上了这么一幅无聊的文的图像。大概他事先曾长久的骚扰过我吧。对于蚊子类属，我仅有一点知识，但已经足够让我对它的生理进化不由得起了敬意。第一，它寻觅吸血对象，并非以目视，不是眼睛看着，而是像先进的导弹似的追随热源，黑暗中毫无挂碍，于是温体的我们便无从躲藏。第二，我在科学馆曾经看过放大几万倍的 关于蚊子的尖嘴模型。由于它那个尖嘴极细，是为了插进人的肌肤不被觉察，平常是有几节套筒保护起来，要用的时候才流利地将尖嘴伸出来。这种微妙的精密发展，包括它飞行身形的设计完美，无不令人对自然界倾服。难怪有太空科学家说，目前人类发展的太空机具设备的精密，其实还不及一个普通人取弯一只手指头来的复杂。不过有一点是我为蚊子感到矛盾的，据说蚊子叮咬的过程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因为怕血液快速凝固，便同时施打它自身分泌的缓凝剂，以力充溶吸饱。事后我们感到讨厌的瘙痒的感觉，就是因为那个缓凝剂而产生的。它吸饱飞走，留下红肿瘙痒给我们。老实说，损失一滴血是小。我们之所以恨蚊、仇蚊，大抵是基于随之而来的瘙痒。于是乎，防蚊、灭蚊各种方法都发明出来了，有喷剂杀之，以烟熏之，以蚊帐隔绝之，以电触壁之。倘若蚊子吸血的进化不留下后遗的种痒，大约蚊族的命运将更加绵延。那飞行的嗡嗡声现在固然也是骚扰，但是如果它并不是一种叮咬经验的预告，那仅只是声音的威胁感也将随之减低了吧。我小时候初次知道蚊子这东西，是刚搬进日式的房舍，父亲为我们兄弟四个人买了一顶绿色的方帐子，极大可以笼罩整个八个榻榻米。大伙看到方帐子四角被挂起之后，仿佛屋中有屋，十分兴奋，胡闹了半天才入睡。到了半夜才知道那棉织的蚊帐十分不通风。第二天醒来，兄弟的头脸都钻出帐外，彼此相望，满脸皆包。大约睡梦中也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去年搬离了住了30年的庭园平房，到公园上的楼层公寓，最初觉得很幸福。离开庭园住处，那儿有又大又黑，叮咬就感觉疼痛的蚊子。相对的，公寓楼上似乎见不到蚊子。后来偶尔有发现，是些褐色的、半透明、不到1公分长的蚊子，嘤嘤飞过，像还没有发育长大的婴童，都有点不忍心打杀。这周看到报道，有一篇详说常见蚊蜡的分析，说各种蚊子的生活环境习性不同， 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同，譬如白线斑纹跟白腹虫纹出现是从上午九点到黄昏五点，可以算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家的那种叫做尖阴家纹，上班时间从晚上七点到午夜啊，原来是专上大夜班的呢。 这篇文章叫做与逐热者的斗争，这是爸爸写作的一篇短文，好有趣啊。为了今天上节目，我们已经从几个礼拜前就给他特训， 声音的特训。 对啊，因为他的声音，现在他每天早上你怎么样？你都去顶楼？ 我都到屋顶的凉台，背着太阳，大声吼叫。没有，有音阶了。嗯，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这样。 嗯，所以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唱歌或发声练习真的是最好的那种让你全身流畅贯通的一种方法， 跟宇宙共振。 对对对，这也是我说的一个，我就已经用各种形容词要说服你去唱歌发声，然后所以今天真的表现很好。那 谢谢， 我知道你的学生好像也都有在听，不知道大家觉得他表现如何？ 请多鼓励。 与逐热者的斗争，这是之前收录在你的Pocket Watch 的联合电子报里面的一个 blog 的文章，那边有好多好精彩的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些历史备份，上面还有很多它的插图。好啊，你那时候说要配这个文字，这篇文章要特别要听，指定要听史特拉文斯基的彼得洛西卡 钢琴版。 嗯，因为你觉得很像跟蚊子的感觉，就是挥之不去的那种感觉。 现在听到是史塔维斯基的彼得洛西卡，这出舞剧的应该算是四手联弹的改编钢琴的版本，然后这也是爸爸说觉得有蚊子的感觉，我常常会来回去老是跑不掉， 就不固定的那种拍子啊， 嗯，然后他就他也真的是好厉害啊，他包括他几乎是为二十世纪的现代音乐开创一个新的破口， 嗯， 一切的事情就从那边发生了，然后这也是下面要听到这个作曲家是你特爱的，今天有听到好几个你喜欢，但是没有布拉姆斯，有德弗扎克啊，史塔维斯基，现在是普罗高菲夫 啊， 嗯， 有一回我到宜兰一个医生家里，他是爱乐者，他的视听室很棒，我就选他要我选一个曲子，我就随便点了，就这个曲子效果好棒。 真的，好像真的看到管弦乐团在前面。 对对对， 嗯，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普罗高菲夫的第五号交响曲。然后今天声音访谈为各位进行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今天，雷爸爸、雷香跟您、雷香老师，跟他到底要怎么称呼才好？的这两篇文章。然后如果想要看第一篇文章里面讲到的那几位朋友的照片，我们还真的有在家里面找到了， 也有篇这个文章在文讯， 哦，文讯杂志， 文讯杂志有刊登， 我觉得文讯杂志很好看，欸， 是啊， 上面好多好精彩的一些，不论是新的就是文学潮流或者一些深度的报道等等的，也有像这些文章这些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些回忆的事件，都可以去看这本文讯杂志，好吧？然后同时我刚刚说那些照片我有贴在我们的粉丝专页，所以大家也可以上去看那个时代的记录，那些身世，那些照片都是你拍的，对不对？嗯，下次再来咯。 Okay. 期待期待。 Okay. 我们下次再直播好了。 OK 开玩笑， 拜拜。 好，拜拜。Thank you.